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童音李青阳，第十五集。回到家中的何修义非常清楚，家族这个剧组不会再跟他有任何联系了。短暂的与世界级的导演、演员合作的日子已一去不返了。何修义必须承认，与左然飙戏呢，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即使何修义只是一个小替身，他被对方的表演所感染，全身心地投入到剧情当中，发挥了自己拥有的极限，并且看见了全新的可能。何修义穿梭了时空，对世界的感怀变得更加浓烈绵长。这种感觉在饰演帮助他拿到最佳男配的那个角色时都未曾体会过。只是那些在顶级剧组中的并不属于自己的日子，就像一道闪电，光芒无比耀眼，甚至可以劈开黑暗，却必然不可能是漫长的。五天已经是何修义能偷到的极限了。何修义并未无谓地沉寂在怀念当中，而是在离组的第二天便开始更加积极地寻找全新的机会。他很清楚，只有勤勉才能帮他有朝一日真正的加入家族一般的居所。在尝试过与左然飙戏的滋味后，浑浑噩噩显得无比艰难。何修义有时候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无意之中走到外面，冷不防看见一辆灯火通明的列车在漆黑的暗夜呼啸而过，那种震撼和向往很难再从心中抹去了。何修也很希望有天能够再与左然演戏，而后告诉对方是在家族剧组当替身的日子让他变得更加努力的。只是那个时候左然也许早已忘了他。左然为人那么冰冷，大概是不会记得的。虽然有左然的联系方式，但是何修义从来没有碰过那张三页的纸，他们两个人根本就不熟，主动打电话发消息未免有抱大腿的嫌疑。何修义呢，只是将表格小心地放在了床头的抽屉里，心里将有一天可以若无其事地联系左然当成了重要目标。倒是左然有次呢错把短信发到了何修义的手机上，那天何修义早上一起床便看见了这条短信，上面只有16个字：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何云能来。何修义知道这是诗经当中的一句话，意思是看着太阳月亮我悠悠的思念，道路有那么远，他何时能回来。接着一分钟后，同一个号码又发了一条短信： 不好意思，发错人了。 发错？ 沈岩戏中要对宋智念一句诗，李导认为编剧原先的那句不好，让我挑挑自己念着有感情的，再和组里的几个编剧沟通一下。有个编剧和你的名字有些相像，我拿着李导的手机看错字了。 没事的。而后在李组大约7天后，何修义十分惊讶地发现自己处在了尴尬的中心。 将何修义塞进家族剧组的好友沈恒，用愤怒的声音让何修义上网搜一搜他自己的名字。发生什么了？ 你当裸替的事儿，被人捅到网上去了。 啊？何修义坐在电脑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打下了何修义三字。第一条新闻是，昔日最佳男配角如今已经沦为裸替。第二条新闻是，柳阳亭新戏替身竟是何修义。第三条新闻是，柳阳亭何修义官方盖章相向，何修义自愿给柳阳亭当替身。社交媒体上面也有博主在发，不少水军不停地转载这些东西。何修义将文章一一点开，看见了诸多知情人爆料，而后发现众多娱记都在用香艳的笔触痛心自己自甘堕落成为了一个裸替。至于配图，放的是第一天穿浴袍时被偷拍的照片。只有那天因为尺度不大，离岛没有清场，很多人在，照片有些模糊，但还是看得清楚。另一方面，柳阳亭自然显得与别的小鲜肉不同了。昔日最佳男配自愿学他演戏，一般来说替身也都是奔着学演技去的，他们需要模仿正主在戏中的肢体语言。光从文章照片看不出是谁搞鬼。何秀仪搜索了一下柳阳亭过去的通稿，发现其中 80% 都是由最早刊登裸替事件的几家网站发出的。而几个同步爆料的微博博主过去也时常PO柳阳亭的消息。何秀仪知道了，柳阳亭讨厌的，希望自己再也没有前途可言。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耳光事件让他脸面全无，所以希望自己更加名誉扫地，不敢针对左然，于是针对自己，同时也抬高他柳阳亭的身段。何修义觉得有一点好笑。何修义其实还挺淡定的，甚至还没有沈恒生气呢。即使他真的干过，被人知道也没什么，何况这个职业也没什么丢人。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在亲身经历了种种不公的待遇后，何修义仿佛回到了年少的叛逆期。主流越是嘲讽什么，何修义便越是为其背书。何修义想，裸替也是一种正规演员，为什么要承受污言秽语呢？而且跟着母亲在各个医院奔波了5年，何修义早已看开了很多很多事。A 线还 B 线还 A 之类勾心斗角，在何修义看来实在是很无聊。与最重要的人的生死比起来，这些算得了什么呢？然而，虽然何修义无所谓，另一边却有人有所谓。演员副导演张希心急火燎地跑到李超颖导演身边道： 左影帝作起妖来了。 左妖？ 左影帝耍大牌，而且耍上天际了。 不可能吧，从没听说过左然耍大牌。 恭喜您，您运气好，左影帝第一次耍大牌就被您给赶上了。 他要干嘛？ 哎呀，他要换掉柳阳亭，把宋智的角色给何修义，否则他就解约赔钱退出剧组。 啊？他疯了吗？钱倒是小事儿，最重要的是他的专业性会受到质疑。 不晓得，可能疯了吧。 我去看看。 这件事急，李朝隐快步走到左然身边，眼瞳好像掉得更往上了，似乎随时都能灌人一杯毒酒。 张希说你有无理的要求。 不是无理。柳阳亭干了什么您不也知道吗？ 没有证据。 李朝隐其实不想管戏外的那些烂事儿。李朝隐只希望能拍出一部最优秀的电影。 而且不就是个替身？ 裸替而已。一个替身，还是一般人都认为最下贱的替身。没有剧组会为一个裸替大动干戈。这一点，柳阳亭知道，李朝隐知道，张希知道，全剧组都知道。只有左然令不清楚。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李清扬。感谢您的收听。